处处你要看看， 趁早该掩埋。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借口不是理由》，万芳演唱的《一切如新》，激情带出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总会有人要远走，偶尔走了又

和你的约定，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让我哭泣，无情的你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情也从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顺其自然》，薛峰带出的《芦花飞扬》。 感觉就快走到终，相信前世一定有缘，为何梦难圆？也走得太远，这里好像是天边，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

好的选择。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 抱在我的胸口， 不用再频频回首。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 心情比酒浓，把它放在心头， 从此牵手白头， 不再为谁， 不再为谁 泪流。 但愿越长越， 但愿人长如秋， 人生都不谈， 我们一起走， 一生的情人， 永远的朋友，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 但愿越长越， 但愿人长久， 人生都不够， 我们一起走， 一生的情人， 永远的朋友，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 Thank you.

闪烁的人群之中，一颗疲惫的心迷失在都市丛林里，分不清每张脸孔是真还是虚伪，还是虚伪，血口雨里别的交织，是许多人的爱情故事，以为与你再没有距离，却原来是如此遥不可及，两颗心不断彼此追逐，又在继续逃避。哦，这段情像捉迷藏游戏，也许你不在乎我的心碎。什么是永恒不朽？是一种传说，许多人都在追求一种曾经拥有。

见的热情全能找回来，愿望在我心里，只有你能明白，整个世界都期待温暖胸怀。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共你我伴着